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80面，580面，最后一行，从第二句看起，此弃觉知之意为，以则法觉知，以简则智慧法之真伪。前面我们学到此地，这个意思而未尽，还得要补充说明。法无论是世间法是佛法，如果要想有成就，选择法门是最重要的一桩事情。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成败的关键，与这桩事情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想想，中国在古代历史上所记载的古圣先王啊，我们的老祖宗确实以简则智慧法来教导后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佛法里面讲，与性德相应的是真的，与性德不相应的这是假的。啊，性德是什么？中国古圣先贤说，人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是赞叹的第一个一个词句，那就是完美圆满到极处，没有一丝毫的缺陷，这就是大学里面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说得很清楚了啊。自信是明德，明是智慧，与智慧相应的，这叫明德。啊，在亲民，这个亲是亲爱。五伦，第一句所说的 父子有亲，就是这个意思。凡是由亲爱所延伸出来的种种德行，无疑不是止于至善。一个人一生才能够享受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法这种智慧达到究竟，可以说是诸佛如来。那么诸佛如来第一个为一般大众所选择的正法就是十善业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这是真的，所以称为十善业道啊！啊，反过来，杀盗淫妄啊！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这是唯一会给你带来无穷的灾祸。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去体会，就知道了这个智慧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把它摆在第一条啊，你要觉，你要知道选择。啊，选择个人根性不相同，爱好不相同，文化背景不相同，志趣不相同啊，但是万事万物只要随顺性德就是真的啊，也就是我们能够随顺十善业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能随顺伦常八德，它的效果跟诸佛菩萨所说的十善业道无二无别啊！所以中国大乘佛教唐朝中叶之后就不再用小乘经论这四阿含啊，不学这个，用儒跟道代替小乘，直接入大乘啊，这都是祖师大德的见则智慧啊。 啊，这一千五百年当中，佛法修学正果，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啊，佛法之衰，衰在最近的两百年。怎么衰的？我们策法错误。没有坚持祖宗的教诲，这两百年我们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相信了科学，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我们迷信了科学啊，什么是科学？真正懂得的人并不多啊。认识科学不是个坏事情。认识科学，把中国老祖宗的圣学丢掉了，这就是坏事情。啊，所以今天社会动乱，我们居住这环境里面的灾变异常，为什么？有人在想，很多人在想，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学了科学的方法论，啊，科学能够发现有灾难，解决不了灾难，啊，能够化解灾难，需要圣贤的这智慧的教诲，啊，但是现在说起来，没人相信。啊，这个没有人相信的原因也是科学造成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啊，所以今天科学称为物理学。啊，近代的这个物理学。啊，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研究宏观的宇宙，一个相反的是研究量子力学。宏观宇宙是无穷大，量子力学是无穷小，啊，大小两个极端，有成就。啊，那么这些科学家他们研究观察必须有现象。啊，这个现象可以分为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可是诸法的根源科学的就讲的最好的，认为这是自然现象，讲的不算错。但是他讲的很模糊，不够透彻。为什么会有这个自然现象？他说不出来了。啊，佛法里头讲得清楚。啊，我们前两年学的 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啊，这是隋唐时代华严宗贤首过世的一篇论文。啊，这篇论文不长。啊，完全依华严经。啊，简单明了，为我们列示出来宇宙的缘起，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随顺信德，信修不二啊，为我们提出了四大纲领。啊，第一个是随缘不变，第二个是唯一有则，第三个是如何制止，第四个是待众生苦。这是诸佛如来所实现。啊，化身佛为一切众生做出来的榜样，啊，这样的生活才是究竟圆满的幸福。具足真善美慧，啊，我们这个世间人讲真善美慧是假的，有名无实啊！啊，大乘佛法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这个选择就完全是真的。我们今天要想离苦得乐，不能不重视这一条。说到最现实，啊，现在人哪个不想发财呢？哪个人不想有智慧呢？哪一个人不想健康长寿呢？非常现实，走遍全世界。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你问这三桩东西他要不要，统统要，没有一个是不要的。怎样才发财？怎样才有智慧？怎样才有健康长寿？那你的选择，这三种都是果报啊。果一定有因，一定有缘。佛家讲因缘果报。啊，你修因，你随缘，果报就现前。啊，财富的果是什么呢？啊，这因是什么呢？佛告诉我们，是财布施。越施越多，越吝啬就越少啊，就越有限。 啊，台湾人在现前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上，是一个很慷慨、好布施的这么一个族群。这个族群有福报啊，慷慨布施啊，舍得了。那么如果我们要聪明智慧，聪明智慧的因是法布施，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够啊。聪明智慧是从法布施来的，啊，法布施呢，首先自己要认真修学，你不学，你怎么布施？布施就是为人演说，叫法布施啊。演是表演，做出来给人看，人家才相信啊。啊，法布施的难，是你要认真去修学，你才有法。啊，像财布施一样，你得有财，你才能布施。你没有财，拿什么布施？啊，可是这个施呢，越施越多。我初学佛的时候，我也跟诸位做过多次报告啊。勉励大家，我在没有学佛之前，人有命运，人一定要认命啊，你才有幸福，你才有快乐啊，命富贵。你有富贵的快乐，命贫贱，他有贫贱的快乐，这叫道啊！啊，幸福美满快乐，实在讲与贫富贵贱不相干呐。啊，与什么相干呢？名利。有关系啊！佛教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说，诸法实相，你通达诸法实相啊，与这个有关系啊。通达诸法实相啊，就叫悟道，就叫得道啊，你得到了。理明白了，所以理得心就安了，心安就生智慧，智慧就能通达明了诸法的真相，这个里头有乐，有非常的快乐。啊，你得到了，你可以教别人。永无止境的去教学。你的智慧就不断向上提升。啊，这是。获得聪明智慧的方法，这不是知识，这是智慧啊！健康长寿啊，是无微不至啊。 欢喜，帮助苦难众生，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果报是健康长寿。啊，你修三种因，一定得三种果报。这是最现实的责罚。你要是不懂这个道理，你想发财，那得看你有没有命啊。你要没有发财的命啊，你一生想尽方法，你也发不了财。啊，为什么呢？你命里头没有财，你怎么发？啊，那你懂得佛法了，命里没有财也能发财。啊，我是个例子。这个方法张家大师教我的，我用了60年，非常有效。啊，老师当年叫我修布施，那个时候我生活非常艰难，啊，自己做一个小公务员，收入非常微薄，仅仅勉强的啊维持自一个人的生活，哪有钱布施？张家大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有，一毛钱可以，一块钱行不行？一块钱也还可以，你就从一毛一块去布施，布施的心不能够中断，常常有这个心，尽心尽力去布施，哎，真的越施越多。啊，钱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啊，最近这十几年来，每一年我这个布施出去做好事的时候，美金1000万，没有少过这个数字。我自己都不敢想象。啊，刚学佛的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啊，现在还有这么大的量去布施。老师的话没有骗我，我天天把老师的像供在我面前，感恩啊。啊，三种布施都他教我的。啊，我财用不缺乏，不问人要钱，不化缘。啊，常常劝大家不要送钱给我。啊，哪里来的都晓得。啊，确实心想事成，想做什么，财力物力都不缺乏。啊，现在岁大了，什么都不想做了。啊，只是想每天能有4个小时讲经，啊，这就我很满足了，其他的什么都不干。啊，海外的朋友们，你们来看我，我欢迎。我不再去看你了，啊，85岁可以不出去看别人了，啊，所以这法比什么都重要。啊，学佛选择法门的更重要，你这一生有没有成就，这个关键就大了。啊，诸佛菩萨足是大德慈悲啊，我们凡夫愚痴没智慧， 不会选择。可是他们常常叮咛嘱咐教导我们，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里头教我们，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我们生在什么时代？现在生在末法时代，末法一万年，已经过了一千年了，往后还有九千年啊！中国古人的记载，这是历代祖师大德都相信，没有怀疑。释迦牟尼佛出生周昭王24年，你们看看普佛大普佛这个记载里面都说得很清楚啊，假言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啊，元寂在周穆王53年啊，世尊住世80年，我们中国人算虚岁啊，外国人讲79年啊，79岁元寂的。照这个年代来计算，到今年佛灭度到今年3038年。啊，跟外国人讲的不一样，外国是2506年，是吧？差很远，这个不必去计较，也用不着去考证，啊，这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是怎么样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问题重要，其他的不重要。所以末法已经过了1000年了，祖师大德都劝勉我们选择净土。好啊，净土非常适合于先前这个时代啊，为什么呢？它的经典少啊，总共只有6部经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啊，这是3部经，还有一部论往生论啊，原本就3经1论啊。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魏源居士把40华严最后一卷啊，普贤行愿品最后一卷附在3经的后面，叫4经，叫4经1论啊。诸位如果看到有4经1论的，就这么回事情，你就了解了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讲得好啊！为什么呢？我们看《无量寿经》的第二品，德尊普贤啊，可见得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修什么法门呢？个个都是修普贤法啊，《华严经》上佛告诉我，菩萨不学普贤法不能成佛啊！菩萨要成佛呢，一定要修普贤法门啊！西方极乐世界普贤法门是主修的课程，必修的课程啊！所以这部经附上好， 应该的。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又将《楞严经》里头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附在四经后面，变成净土五经一论，好不好？好，圆满了，不必再讲了，到此为止。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只有244个字，比心经还短，心经260个字啊，大势至圆通章244个字，可以说它是净土的心经啊。般若心经呢，是大般若的心经，大势至圆通章是净土的心经，也可以说是释迦如来一代十教全部大藏经的心经。印祖如果没有这个举动，我们疏忽了，大意了，体会不到。他这么一个举动啊，让我们就该注意到了，细心一观察，体会到的是他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49年所说的核心呢、太重要了。啊，讲什么呢？就是劝我们念佛往生净土，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方法很简单，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你就成功了，你就圆满了。啊，所以净土经论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啊，不要再加了。啊，五经一论，分量都很少。啊，佛慈悲，祖师慈悲。啊，又告诉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要真正懂得这一句话，你这一生没有不成就的。根立的，你会大彻大悟，会明心见性，啊，决定上上品往生，啊，往生就是成佛。啊，上上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不比阿弥陀佛加持，你就成就上上品了。啊，不能达到这个境界的没关系，只要能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好，到达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的功德加持给你，你就成为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什么？就是法身菩萨。这个便宜可占大了。一切法门里面没有啊，一切诸佛国土里头也没有啊，所以阿弥陀佛被一切诸佛尊称为光中极尊，佛中 之王。我们前面学过的，这都是责罚了。所以你要会选择法门，一门选择长时熏修，至少十年。十年就学一个法门，心是定的。可是修学之前，你必须有基础，像盖房子一样，盖大楼。基础打得好啊！如果没有基础，修一辈子不能成功。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年来我们提倡的儒释道的三个根，这是基础，一定要做好。《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十善业道经上，师尊说得好啊！这个基础是人天法的根基。你在人道，来生还不是人生啊，也可能你到天上，什么原因？十善业道是。可是你要晓得，十善业道是建立在《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上，没有这个基础，十善业道不能成就。现在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十善业做不到。什么原因？下头没有基础。古时候下面基础是小乘，那我们现在小乘也不要了，儒道也不要了，就变成没有基础。你这个地基永远不坚固，底下的土是松的。这样你才能知道啊，《弟子规》《感应篇》跟我们学佛那个关系是多重要，决定不能疏忽。所以儒释道三个根扎得牢，然后你一门深入，五经一论里头，你只选一种就够了。你用十年的时间，依照一部经。专修专学，你的心是定的。一般平常人这个平常人是三个根的基础扎好了的，这个种人没有三个根的不算，应该在三四年就会得念佛三昧，也就是说他得清净心了。清净心起作用生智慧，不清净的心起作用生烦恼啊。得三昧有个三四年，他就会开悟啊。 纵然不能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悟是肯定有的。啊，过去李老师告诉我，大彻大悟，他所悟的是教理，所以他对于一切经呢都能贯通。啊，不必学，自然就会了。那是大彻大悟。啊，次一等呢，这是大悟。虽然不能通过宗的教义，你本宗会通。啊，本宗是净土宗啊。与本宗有连贯的这些经典，你也都能够通达。啊，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经通了，一切经自然就通了。你不需要学，自然就通了。这真的吗？真的。有例子？有。你去看六祖坛经，慧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他不认识字，没有读过经，他在五祖道场住过八个月，五祖分配他的工作是做苦工。啊，地方里面是舂米破柴，干这个事情。是道场里面的讲堂他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讲堂是解门，禅堂是行门。换一句话说，行劫他连边都没碰过。啊，他开悟了。他凭什么开悟？老实听话真干，他就凭着开悟。他对五祖有万分诚敬，五祖跟他说话，他就得万分利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最后那一天夜晚，胡祖跟他讲《金刚经》啊，他不认识字，当然没有经书啊。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悟了以后，后头不要讲了，完全明白了。五祖衣钵给他，叫他赶快走。啊，找地方去躲藏起来，怕人陷害他。他就躲了15年。啊，大家把这个事情忘掉了，15年过去忘掉了，他出来了。啊，那根据《坛经》里面所记载，他刚出来的时候在逃难， 路途当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这个比丘尼受持大涅槃经啊，我们知道大涅槃经的分量很大，两种译本，一个36卷，一个40卷，你听听卷数就晓得这分量很大啊。比丘尼天天念呢，天天读诵啊。能大师那个时候24岁啊，哎，他在旁边听，听他念完之后，能大师就把他你刚才念的那段的意思讲给他听，无尽藏比丘尼都呆了啊，真是高人呢，讲得那么透彻啊。拿到经本上请教，慧能大师，我不认识啊，不必拿经给我看。说你不认识字，你怎么会领悟这么深，讲得这么好呢？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啊，悟了之后，一切经都通了。啊，他认识字一看就明白，他不认识字一听就明白，一接触就明白。这一经通，一切经通，没有障碍了。啊，《坛经》上记载的发达禅师，那是念《法华经》的人。啊，到曹溪去亲近六祖。啊，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啊，起来之后六祖就问他，你刚才礼拜我看到了头没着地，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他就这样了。他念《法华经》3000部啊，《法华经》分量大了，一天念一部，3000部也得10年了，很难得，不容易了。就是《法华经》讲些什么，他答不上来，反过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你既然念了3000部，你就念给我听听。他念到第二品方便品啊，念到第二品，六祖就说可以了，不要再念了，我全明白了，把法华经大意讲给他听，他开悟了。啊，在磕头啊，头着地了。诸位想想，你要想通宗通教，不开悟不行啊。怎样才能开悟呢？开悟是在讲各个人都有份的，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只要你肯放下，你就开悟。啊，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华严经上说的，大乘经里面所讲的呢，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你只把这个东西放下，你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啊！你跟慧能大师一样，没有一样不通达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你不懂。这叫什么？这法 我们学佛应该怎么选择？细说净土就是无量寿经，略说净土就是阿弥陀经。观经里面只讲净土里头两桩事情，一个讲原理，一个讲方法。原理是在讲，就是四个字：净宗的原理。四个字：是心是佛，就是华严经上佛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观经上讲的更简单，是心是佛。那方法呢？是心作佛。怎么个做法呢？提出了16种方法，就是16观。16种方法，最后那一种啊，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是第16观。想绝了。经上讲的很简单的，是心是佛这4个字，像我们如果在此地讲的话，100年都讲不完，字字句句义理无穷无尽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义，这个这法是我们事处世界成功失败第一个因素。你选择适当，你很快就成就；你选择不当，你的麻烦就来了。中国老祖宗选择恰当，选择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所以世世代代兴旺历史上所讲的盛世太平最近200年把它丢掉了，不学了，不要了，惹来这个灾难古人讲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相信祖宗，大不孝不相信圣贤，不相信佛菩萨，大不敬呐！不孝不敬，灾难就来了。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第2：精进觉知。这个觉就是智慧。前面告诉你，没有真正智慧，你就无能力选择你不知道选择什么好。精进也是如此，没有智慧，你就无法精进。以勇猛之心，力邪行，行正法，这里头讲求可大了。什么是邪行？什么是正法？这就是第一条。第一条的以检测智慧法的真伪，邪就是伪。 啊，要以勇猛之心，当机立断，啊，不正当的马上就放下，就把它断掉。啊，标准在哪里呢？邪正的标准，弟子规是邪正标准，感应篇是邪正标准，十善业是邪正标准，至少你要用这三个标准。断恶修善啊，你才能够永远不失人生。你要不出六道的话，你生生世世都在人道啊，你不会变成恶鬼出生。魔鬼出生是行邪道，邪中之邪，那就堕地狱了。啊，行正道的人，果报在人天呢。修的佛报如果太大了，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你自自然然到天上去了，天有二十八层，福报大小不一样，七情五欲没断，福报最大的升到欲界，他化自在天。欲界里是最高的，福报最大的啊！这一层天人的享受，从物质上享受来讲，几乎跟极乐世界相仿佛，差不多，这福报真大。啊，缺乏的时候，他没有真智慧。啊，也就是说，他见思烦恼没放下，所以他离不了六道轮回。一心修学禅定啊，禅定功深啊，生在四禅，四禅十八层天啊，初禅二禅三禅都是三层天啊，三三是九层天。第四禅很特殊，除了正常的三层天之外，它还有个外道天。哪些人就往生的？修无想定的，是无想天。那之外呢，还有小乘圣人、三果、阿那含啊，在那边修行，他们也有五个不同的宗派啊，修道的境界相等，都在那边，叫五不还天。不还是他不会往下降，他只有往上提升，不往下降。 啊，也就是不推转了。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啊，无不还天向上提升，根立的正阿罗汉果，超越轮回了。根钝的出不了轮回，他通过四空天，从非想非非想天，再离开六道，啊，升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凡是向上提升都要靠精进啊，精的意思纯而不杂叫精啊，进是往前进，决定没有后退啊，这两个字连起来意思就很明显啊，纯而不杂才能向上提升，修得太杂了，太多了，太乱了，啊，那就变成什么广修多闻，能不能提升？不能够，无法向上提升。即使根性大力之人啊，善根深厚，根性大力，是一文轻物，孩子要走这个精进的路，他才能提升，才能超越。啊，如果一昧广学多闻，最怕的就是变成所学的那些东西啊，变成了所知障。障碍你得定，障碍你开智慧，障碍你往生，障碍你证果，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个不能不注意 精进两个字特别注意那个精，啊，一门深入叫精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那是精中之精啊，真正把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功夫念到成就了，自在往生，欲知时知，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呢？一般讲三年。诸位想想，一个凡夫三年就成佛，谁敢想象？这个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真的不是假的呀。40年前，高雄这边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念佛三年，站着往生。啊， 我有一次在中山大学讲的这桩事情，我下了讲台，还有大概是江津乡的那些朋友来听的，告诉我，他们知道，他们还记得这桩事情，不是假的。啊，这样的人啊，才是此地以简则智慧法的真实，勇猛精进。啊，三年做佛去了。啊，站着走的，没有生病啊。啊，那个时候我在佛光山教书。啊，星云法师买了一块土地，建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是一片荒山，什么都没有。啊，我在佛学院教书，啊，晚上，他们佛光山有常年做工的工人，长工，啊，是将军乡的人。我们晚上在赏月，月光非常好，赏月。啊，他跑到我们里面来，告诉我们这桩事情。啊，是他们的邻居告诉我们，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老太太人非常厚道、慈悲。啊，但是对佛法不懂，什么神都拜。啊，是个大善人。啊，三年前他娶了个媳妇，媳妇懂得佛法，就劝他婆婆，啊，不要到处去拜，家里面是一个佛堂，在家里头专念阿弥陀佛。那老太太有善根，那就听话了。啊，听媳妇话就真的不出去乱拜了。啊，一心一意在家里念阿弥陀佛，念了三年。啊，走的时候他也不说。啊，晚上走的。吃晚饭的时候，老太太告诉他的儿子媳妇，你们先吃，他去洗澡。啊，他也没说他往生，他去洗澡。啊，儿子媳妇很孝顺，等他，等了很久没出来。啊，就去看看，真的，他洗好澡了。啊，喊他没有人答应，去找他，在佛堂。啊，穿着海青，整整齐齐，手上拿着念珠，面对着佛像。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的时候，他走了。你看走的都潇洒，他不说，没人打闲岔。啊，那么安详就走了。他如果一讲要往生，可能他媳妇儿子又要说很多话了，打他的闲岔。啊，只是不说。啊，走得那么自在，三年功夫啊！啊，在将军乡这个工人给我讲的，我现在把他名字都忘掉了，四十多年了，啊，印象太深了。啊，那么最近前几年，大概前四年吧，前四年，深圳有个黄忠昌居士，三十多岁，啊，他做试验，他听我讲经，很多三年就念佛往生，他就发一个愿，念三年，看是不是真的能往生。 啊，在深圳闭关，向小丽护法护持他，啊，两年十个月，他欲知时至，就是自在往生，还差两个月，满三年，真的不是假的。啊，黄忠昌在这个官房里面，每一天是念一部无量寿经，就是这回集本，一句阿弥陀佛。啊，心定下来了。反复三年成佛。这个是人间第一等人呐，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他告诉我，人人可以做得到。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干。啊，没有一个人做不到。所以，到极乐世界不难啊，只是你不想去。啊，真想去是一点都不难。精进我们要学，弘法利生是好事，这是大慈悲心，特别是在现在时代，社会动乱，地球灾变异常，啊，真正能够发大菩提心，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好事情。那你要成就智慧，成就辩才，智慧是主，辩才是附带的。有智慧自然得佛菩萨加持，辩才无碍啊。这不是学得来的。啊，可是这个地方这后头这六个字重要。念念不能忘记的。力邪行，行正法。正法是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正法，正中之正啊。啊，所有一切障碍你念佛，障碍你心地清净平等觉的，全是邪法。总的要记住啊。第三是喜觉知，这个欢喜从哪来的？从觉来的，觉就欢喜。前面讲觉就精进，觉就有能力选择一切法，那他不觉怎么行呢？啊，觉从哪里来？觉从平等心来。平等从哪？平等从清净心来。清净心从哪里来？从力邪心来。啊，那么这个地方的喜，就是孔子《论语》里头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那个月就是这个戏剧日。啊，这个戏是化喜充满了喜悦，这个乐不是从外头来的啊，是从内心里面智慧里头生出来啊，你把你所学的习是什么呢，落实了，所学的都变成生活了啊，各位现在真正发现把弟子规变成日常生活，把感应篇变成自己的日常概念，以这样的基础在修复，认真去学十善业道，敬业三福第一条你做到了，你就会有法喜充满啊，长生欢喜心呐、啊！啊，也就是一般人讲的，你已经契入佛菩萨的境界了，你得到佛菩萨的气氛了，怎么会不快乐呢？怎么会不欢喜呢？啊，法喜充满的大乐啊，那现在我们学佛没有得到法喜，没有得到法喜，换一句话说，你没有得到佛法。我天天念经，天天拜佛，天天念佛，天天听经，没得到这什么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没有从基础上学习，也就是说你没有从儒释道三个根下手，你没有根啊，好像盖房子怎么盖都倒下来了，都盖不起来，你地基没做好，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大了，名利的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你没有能力抵抗它了啊，你抵不住，到最后就投降了，同流合污，你跟他走了，他那个力量太强大了，你学佛的力量薄弱，抵不过啊，所以你还是生烦恼，你不生法喜，原因在这里，不能不知道啊！啊，那你要问，我怎样才能学佛真的得受用？啊，得受用的相就是得法喜，你会非常欢喜啊！你学习会精进。为什么呢？欢喜他，锲而不舍。 啊，你才真正知道这个是人生的享受。啊，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老人家在晚年，学校里面所开的课程全是佛经，啊，这个也是现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例子。啊，他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开的课程，大乘佛学，隋唐佛学，魏晋佛学，他开这些课程，大单元。啊，一个单元讲一两个学期，啊，晚年退休，台大退休，辅仁大学请他过去，在辅仁大学博士班讲华严哲学，啊，当时我对于选修这个课程的同学们，我都送他一套完整的《华严经》啊，60华严、80华严、40华严，每个学生送一套。啊，很可惜。他老人家79岁就走了，他如果多活10年，对台湾佛教影响就很大。啊，这也是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福报啊，这么好的一个老师。啊，他是从哲学进入到佛学，肯定了佛经哲学是世界上最高峰最高的哲学。啊，真正在他对大乘佛法的时候，我感觉他已经起初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走了，啊，非常可惜。他得法喜，啊，所以他把这门东西交给我。我们学佛有没有得到真实受用，这个方法可以测验自己。真的欢喜心升起来了，烦恼轻，智慧长，灾难现前了，不惊不怖，不慌不张，这是佛法的受用。啊，这个里面有大道理在啊，有大学问在啊。第四个，清安觉知。这个清安是享受啊，断除身心粗重啊，使身心清丽安适， 这是智慧。为什么会得到清安？啊，身心，你看，清利安世，关键在放下，他真放下了，他把忧虑放下了，把牵挂放下了，把烦恼放下了，把习气放下了，所以才得到身心安稳。啊，这个粗重是粗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压力，他身心都没有压力，啊，全放下了。每一天生活在这个世界，就仿佛生活在极乐世界一样。啊，华严境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生活在无障碍的法界。你要问为什么？答案很简单，法而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啊，现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啊。这个世界本来是极乐世界，是你们自己搞乱了。这话是真的，一点不假。六祖坛经，能大师给我们说得很好，他开悟了，头一句话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话说得多好啊！啊，自信是我们的真心，本来是清净。有没有被染污？没有，永远不会受染污。真心啊，受染污的是什么？妄心。阿赖耶接受染污，心性不接受染污，没有染污。那换一句话说，你用真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你用妄心这才有染污啊，才有妄想分别执着啊。为什么不用真心？用真心你就是佛菩萨啊，凡夫成佛在一念，一念回头，我用真心，我不用妄心，你就成佛了。经上所讲的一切你全得到了，都是你自己本来有的啊。如果你用妄心，你跟信德180度度的相违背，这个苦难是自己找的，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与你自信清净心是更不相关。 可以这么说法，都是迷惑惹的祸啊！一念迷了，惹出了六道轮回呀，惹出了三恶道啊，本来没有啊。那现在有没有？现在还是没有啊。而你自己认为是有，这就是麻烦。所以清安就非常重要，这是学佛最初得到的受用。如果没有这些真实的受用，谁肯修？啊，今天学佛的人很多，不得受用。不得受用，为什么还要修它？求一点精神寄托，时间太苦了。有没有得到效果？没得到啊！如果属于效果，那大乘经上所说阿赖耶上阿赖耶里头啊，种下了佛的种子，只有这个好处。这个种子没有发芽，实际上的利益不在这一生，来生后世遇到佛缘呢，也许这个种子会发芽，会茁壮，会开花结果，那就好了啊。那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你首先的肯定只有净宗法门，只有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许许多多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啊，这些人为我们做正传啊，佛教化众生三种方式，叫三转法轮。对上上根人不用说话，见到释迦牟尼佛他就开悟，佛还没说话他就开悟啊，根利呀，佛在那里表演呢，被他看出来了，他一看就有悟了。所以为人演说嘛，演是表演，啊，宇宙之间这些真理从他日常生活当中演出来了啊，上根人知道，中根人就不行了，他看不出来，体会不到，那就得给他细想细说了啊，用言语先说。中等根性的人，中等根性是极大多数啊，就世尊说法49年啊，现在我们讲知识分子 说法是对知识分子说，这是劝导大家。第三种方法劝导他不相信啊，他必须自己亲眼看见他才相信啊。那佛就用第三个方法，做证传，确实做出证明让他看到他相信啊，叫三转法轮。我们真的看到了真正看到念佛往生，真的往生不是假的念佛往生真凭实据是什么？是往生这个人临命终时告诉家人，佛来接引我，我到极乐世界去了，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完之后他走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在古代慧远大师做最好的榜样，中国净土宗的初祖东晋时代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净土宗开始祖师大德们所依靠的经典就是一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还没翻译出来，我们相信已经传到中国来了，没有翻成中文翻成中文的只有无量寿经，这无量寿经是最早的翻译东宁念佛堂的这123位大善知识依照无量寿经修行个个成就通通往生殊胜无比这里头有不少学者专家历史上的名人我们在慧远大师传记里面这记载看到的圆公大师在世的时候曾经三次在定中见到极乐世界，没有给任何人说临命终时这个境界又现前了，他才告诉大家极乐世界我看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别人问他你见到的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一模一样先往生的 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他能说得出来哪些人跟在阿弥陀佛旁边欢迎他到极乐世界去？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那不是说走的时候啊，身体柔软，头顶发热，那个不见得靠不住啊。啊，为什么呢？身体柔软，头顶也发热。啊，来生到人间是大富大贵，他也有这个相。啊，所以确确实实证明往生说，他临终就说出来。临终心不颠倒啊，佛来接引他。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不颠倒就临终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往生第一个要素。如果临终的时候迷惑，靠不住了。啊，所以像现在所谓的老人痴呆症，这个很麻烦。啊，临终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认识了，他就决定不能往生。啊，那人都不认识，佛怎么会认识？啊，糊涂了。最怕的是这招啊，就平时积功累德是福报，我修的福报不响，临命终时响，临命终时头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最大的福报啊！人死了会到三恶道去，都是迷惑颠倒去的，哪有头脑清楚的人肯到恶道去啊？啊，迷迷糊糊去了，啊，去了之后就出不来了，啊，所以要重视五佛里面最后的一个好死，走的时候走得好。这是五佛里的第一佛啊，好死底下一定好生，他不会到恶道去受生啊。修净土念佛人这种现象很多，他都是来给我们做证明的啊！现行念佛人肯定得的是清安，身心没有压力啊！我们常讲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虽然灾难很多，没有恐怖，心是定的。除了听经念佛之外，凡是有利益众生的事情都做。积功累德了，福慧双修啊！往生极乐世界人都是有福有慧的人啊！弥陀经上说的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是智慧， 啊，智慧能选择，能信，能解，这是智慧。啊，真干，真肯念佛，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这是福报。这个法门，福慧双修。啊，所以他身心利落，清安利落。啊，日常生活当中，你能看得出来，他跟别人不一样。啊，什么原因呢？一般凡人贪生怕死。对这个世间留念呢，他不晓得这个世间他死的时候一样都带不去啊，他没有想到这回事情啊，得失心很重啊，占有的念头、控制的念头没放下，所以他的压力就很大，他生活不快乐，活得很辛苦。啊，知道这个东西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彻底放下，你身心就自在了，你才能得法喜，才能真正的远离邪心。啊，把经上的教诲你真正能落实，心真发了。啊，从你的发喜，从你的清安，就能看出你学佛的功夫。啊，一般人讲看到你的修养，啊，你修到什么程度？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这个奇觉知。我们学到第四，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